半不会有用，多半不会成功，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。我是梁文道。今天真是很对不起啊，因为最近家里面有点事情，那所以呢，我做节目的时间就有点变化，跟平常工作的节奏啊，各方面都不一样了。那本来我们今天不是有一集节目吗？可是今天这集节目呢，我们就只能无奈的改到星期天拿上来了。那么希望星期天顺利的话，那么我们节目到时候上线再请您关注好吗？那可是就这么放你鸽子，我也很过意不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不妨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听首歌吧。但有一件事儿啊，我必须要先说明啊，这是很要紧的事情，就是我上一集节目最后，也就是跟参加谐星聊天会的那一集录音啊，到了后面我不是还有40多分钟的回应各位朋友留言吗？那也讲到了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呢，这前几天啊，有一个事儿，就是我们中国男子体操的团体赛痛失金牌，得到了银牌。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其中一位选手苏伟德呢出现了失误。那么当时呢，大家都闹哄哄的，绝大部分人都在骂他，谴责他，各种难听的话都出来了。那我在节目里面还提到过这么一个景象啊，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说明嘛，这一届奥运会啊，我基本没怎么看，偶尔看一些片段，主要是因为最近真的不太有空。那他们这一场我也没看，但我看到一些相片，看到一些片段，我就觉得好伤感，因为我看到出现失误的苏伟德呢，在赛后呢，一排选手教练在这，他就坐在一边，静静的坐在一边，大家没有安慰他，他也不好意思跟大家说话，我都觉得很替他难过，因为我总是很本能的会体谅跟同情出现失误的运动员。我当时就说这实在不太好吧，尤其让我想起来，你还记得刘翔吗？记得当年刘翔出现失误的时候，也是全国一片骂声，很多人对他有各种质疑，甚至是认为他的心态，他的人本身都有点问题。我为了这事儿，我还记得当年我比较罕见的就是有点动气，那时候还在做电视节目《锵锵三人行》，还在跟子东啊就吵了半天，就我觉得大家不应该随便怀疑刘翔。那么现在苏伟德这是失利，当然我也看到有人说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带他上场或怎么样，但我想讲的是这个事情跟他没有多大关系吧，这应该是教练组或者是相关部门单位，他们带谁上场是他们要负的责任，他们的决定。如果一直觉得苏伟德在大赛之中的表现不够稳定的话，那为什么还要带他去呢？那这里头当然也许有人会觉得还有很多问题，可是在没有足够的资讯和证据之前呢，我也不打算从这些角度去挖掘什么。那我今天为什么没有正式做节目，只想介绍音乐，都要谈起这事儿呢？是因为我要道歉。我道什么歉呢？我后来回头看到有人写文章，然后提醒了，我就回头再去看当时的那个完整的片段，我发现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这个错误是什么呢？就苏伟德啊，失手之后，我到了场边，的的确确是一个人坐在一边，没跟大伙坐一块，也没人跟他说话。那可是这个事情是值得同情理解的，就是也许苏伟德自己心情就很糟很内疚，他也不晓得该跟大家讲什么，他就想一个人安静。那其他人呢，也许也都会觉得就该这样子，大家都不好过，就让他静一静，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好，再来呢一个场面，就是后面张伯恒下场了，张伯恒的比赛环节结束，他下场。他下场之后呢，他跟他的所有的队友教练呢都会搂一搂，然后走到苏伟德面前呢也想搂搂他，结果反而是苏伟德显得不好意思啊。那么最后呢，张伯恒也对他笑，搭着他的肩膀，还做了一个手势安慰他，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，然后还拍了拍苏伟德的胸口。然后跟着呢再来，我不太记得是哪一位队员啊，就说来来来，大家抱一个吧，抱一个吧。 然后就把叔拉过来，然后说没事没事，然后大家呢再搂成一团，拍拍他的腰，然后一起肩并肩的等着最后赛果的宣布。嗯，看到这个场面，我才发现自己之前多么错得多厉害。我之前还以为各位队友呢对他的失误也都很在意，甚至显得有些冷漠，没有去安慰他。但是事后看到这样子，我就明白，其实那是我的错误。我只是看了一张照片，那么看了很少，后面只看了一小段片段，就做了这样的断定，这是错误的。那实际上，我想说，我们男子体操队里面的几个队友啊，都是很温暖的大男孩。那么他们对苏伟德，至少我们看到这个场面上，是大家都尽到了同为队友共同承担的这样的一个本分，也很让人感动。那么辛苦你们了，得到银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辛苦了。好，那么最后我们来讲我今天要介绍的音乐吧。你有没有看到最近奥运会啊，有很多项目，其实你知不知道那些项目传统上是有跟一些音乐里面的现象相关的，比如说冲浪，冲浪这种音乐，当然就是所谓的美国60年代出现的 surf rock， 就冲浪摇摆啊，像 Beach Boys 那些都赫赫有名。我以前老节目也介绍过，我的老朋友李如一，如一兄呢也曾经专门在他很早的时候在看理想做的一档节目，也专门介绍过这种音乐，尤其是其中一些经典唱片的录音的方式啊。那surf rock 这个东西就是典型的一种跟某种体育赛事特别相关的音乐。那么这一届的奥运大家看到啊，因为巴黎的附近都找不到人冲浪的地方嘛，所以他们就移师到了法国领土啊，在太平洋上的大溪地那边，在大溪地那附近呢去做了这个今年奥运会的冲浪环节。那么其中还出现了一张神一般的照片，不是吗？大家都在传，很夸张啊，一个健儿呢就是仿佛凌空而起，如上帝一般举起一只手指，太夸张了那个照片。那么这让我想到啊，其实法国啊也有法国的 surf rock， 你别说，好像一讲这个 surf rock 你就想到美国60年代的西岸。那么美国西岸靠着太平洋，那边冲浪当然好，可是问题是法国也有不少人玩冲浪，也不一定都要跑到太平洋，而是法国本土就有一个冲浪圣地，比亚黎兹。比亚黎兹呢是法国的巴斯克地区啊，就接壤着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。你知道巴斯克这个地方是很独特的一个地方，他们有自己的语言，那这个语言几乎是一种欧洲的孤立语啊，就根本搞不清它是跟谁的关系更近。那么这个比亚利兹呢就是很贴近西班牙那边了，也是靠着大西洋。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法国本土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旅游城市。你有没有读过海明威的小说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呢？这个小说里面就对这个地方有相当多的描写，是不是？那比亚利兹呢同时还是法国的冲浪圣地，就有很强烈的冲浪文化，所以这个地方也就出现了他们自己的法国式的冲浪乐队，而且还是在2000年之后啊出现了几个。就人家都以为 surf rock 是个过时的一种音乐，当然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英国有些乐队又重新想复活，玩出新版本的冲浪音乐。那么到了2000年之后就轮到法国了。那么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，法国出现了一支乐队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叫做 La Femme， 就女人女性这个意思。那这个乐队那是不是全女班的？不是，其中只有好像我没记错就有一两个人是女性吧，人还挺多的，大概有六七个人组成的乐队，玩的就是一种法国式的新派的冲浪摇滚。但虽然说是冲浪摇滚吧，但其实里面还包含很多元素，包含以前前几集我们说过的法国的60年代的流行曲耶耶，还有一些很老派的像夸弗尔一样的电子音乐的风格，然后他们又故意笑致敬一些60年代末70年代头的一种美式的摇滚，尤其是 Velvet Underground 的那种比较偏另类一点点的摇滚了。那么柔和起来产生了很独特的乐风，很多评论人都说他们的音乐很催眠，很催眠，但其实也不是了，但偶尔有几首是比较催眠。 那我觉得很适合咱这个节目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上集节目呢，大家说不像八分半，因为平常八分半我知道你是用来听着睡的，但上集呢跟谐星聊天会一众朋友太热闹太开心，结果大家说太吵了睡不着啊，听着真抱歉，呵呵呵，没了，这节目失去了功效，没让你好好睡。那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个 La Femme 的一首音乐，是这首真有睡眠效果，这是他们2023年去年出的专辑啊。他们专辑出的不多，那么去年出了一张专辑，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巴黎夏威夷，巴黎夏威夷。那么他们跑到夏威夷去了，糅合了很多夏威夷风格的音乐元素，那么产生一些很有趣的对话。那么其中一首曲子呢就叫做夏威夷人，哎呀，太适合这个夏天，听着听着想象自己在海边的椰子树下，看着椰子树的树叶随风飘动，那么海潮轻轻拍岸发出的有节奏的浪声，然后有海风吹过，哎呀，这样子睡太爽了。 Fantôme de sirène. 两年。Et son regard de sirène, je n'ai plus froid au cœur, je n'ai plus